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到那绚丽的九宝琉璃塔，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双眼中光芒大放。 我终于到了可以退休的时候了，荣荣的九宝琉璃塔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关，九环呐、啊！七宝琉璃宗所有族人的梦想，今时今日，终于在女儿的身上实现了。 毫不犹豫的，宁风致摇身一变，又一座宝塔出现。虽然只有七层，但同时出现在战场上的震撼却丝毫不小。谁都知道，七宝琉璃宗乃是当今第一辅助宗门，更是最多只能有七个魂环。此时一个顶级的七宝琉璃武魂出现，还另外有一个九层的九宝琉璃塔存在。这颠覆式的展现给了城头上的武魂帝国强者们以强烈的震撼。而事实上，宁风致所画的七宝琉璃塔只不过是虚幻的，只是对自己在辅助时进行一定的增强。而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可不只是他的第七魂技武魂真身，同时也是他的第八魂技九宝神光护体。凭借这个防御，除非是唐三千仞雪那样的神级强者，否则谁也别想一击破掉。作为辅助系魂师，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防御力，在战场上无疑能够将自己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辅助系第一宗门，什么是辅助系第一魂师的风姿。 当宁荣荣的九宝神光护体完成的一瞬间，整整30道绚丽的彩光骤然从九宝琉璃塔上迸发开来，前六个魂环同时闪亮。这绚丽的一幕甚至让双方将士暂时忘记了那两位升入高空战斗的神奇。30道光芒每六道落在一个人身上，正好为冲上嘉陵关的史莱克五怪进行了完美增幅。要知道，达到90级以后，宁荣荣的各方面增幅已经达到了 100%， 也就是说，被他这六道光芒照耀，史莱克五怪在力量、敏捷、魂力、防御、攻击、属性这六个方面都将增幅一倍之多。哪怕是95级以上的魂师，95到96级也只有魂力增加一倍，其他各方面增加的也没有这么多。在宁荣荣的增幅下，此时史莱克五怪的整体实力已经全部突破到了95级以上，每个人身上的光芒都爆发出无与伦比的二次绽放。第一个冲上去的戴沐白依旧冲在最前面。当宁荣荣的六道辅助之光笼罩在他身上的刹那，戴沐白爆发出了他作为史莱克七怪中最强强攻系战魂师的强大实力。一层充满疯狂气息的光芒骤然从他右腿中冒起，瞬间传遍全身，最后凝固在他那双邪眸之上。戴沐白的气息也顿时变得疯狂起来，已经长达10米的身体在六大增幅和这红光的作用下再次暴涨，身长没有增加，但所有的肌肉却都夸张的隆起。恐怖的气息在那一刻竟然压迫的城头上那些90级以下的武魂帝国魂师喘不过气来，连阻挡他所释放的魂技也都弱了30%以上。那红色的光芒正是戴沐白所拥有的嗜血狂化之飓风右腿所携带的技能嗜血，瞬间令他的斗力提升到了最大。戴沐白很清楚，此时是最为重要的时刻，只有强攻上城头，才能真正的正面与武魂帝国那些强者魂师们正面战斗。而也就是在这冲上城头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攻击最多，因此在刚一发起冲锋时，他们每个人都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第七魂技坚挺金苍蝇，就连宁荣荣也不例外。所以宁荣荣对他们的增幅并不只是100%那么简单。这骤然释放的辅助光芒虽然多达30道，但在他那达到90级以后的强大实力和控制力支持下，竟然做到了同步释放，使得这30道光芒虽然没有达到单一增幅在坚挺金苍蝇影响下所能达到的 150%， 但也足足达到了 120%。 再加上戴沐白本身使用坚挺金苍蝇的增幅，他这武魂真身一施展出来，一瞬间所达到的实力绝对是恐怖的，丝毫不亚于嘉陵关城头上最强的金鳄斗罗。其他人的身体也在这增幅下各自出现了变化，跟随在戴沐白身边的那虚幻的身影正是幽冥斗罗朱竹清，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幻了， 如同一缕黑色的烟云缠绕在戴沐白身旁。奥斯卡则是身体暴涨，他也暂时充当了强攻系战魂师的角色。坚挺金苍蝇他是唯一一个没吃的，因为他吃了也无法增幅自己在吃下复制镜像肠后出现的魂技攻击力，只能够增幅制造香肠的能力。但是这家伙却毫不客气地将戴沐白所有的技能全部释放了一遍，白虎金刚变、白虎魔神变、白虎护身罩，再加上武魂真身，一股脑地用了出来。有着宁荣荣的背后支持，虽然他这个是克隆版的白虎斗罗，但此时所展现出的实力也相当于是一名95级的强攻系魂斗罗所释放出的实力，从侧面跟上戴沐白，帮戴沐白承受着部分压力。而半空中的马红俊则已经令嘉陵关城头变成了一片火红色，他只是施展了自己的第五魂技凤凰流星雨，无数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朝着嘉陵关城头上无差别地砸了下去。千万不要小看这第五魂技，马红俊已经成为了凤凰斗罗，他那凤凰火焰的炽热程度也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地步。最重要的是，他这凤凰流星雨不但有着坚挺金苍蝇 150% 的增幅，同时还有来自宁荣荣的增幅。宁荣荣的六大增幅作用在他身上是最为明显的，原因很简单，那属性增幅对马红俊作用最大，令他的凤凰火焰不论是炽热程度还是焚烧能力都提升了一倍，这如此大面积的攻击更是让他的威力完全展现出来。当然，马红俊并没有指望自己这个魂技能够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尽可能的骚扰对手，给伙伴们登上城头带来机会。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小五那边，先前他身体所化的那六道身影，此刻竟然变成了九道，显然是坚挺金苍蝇的作用发挥了。同时，这九道身影在小五本体得到宁荣荣增幅之后，每一道身影都由火红色变成了赤红色。翻倍增幅的情况下，他们此时每一个的实力都比未增幅前的小五丝毫不弱，只比戴沐白慢了一拍，就掩护着小五扑上了城头。眼看着史莱克六怪全面爆发，唐昊、唐啸兄弟二人以及剑斗罗、鬼斗罗他们也是大吃一惊。尽管先前他们已经看到了史莱克六怪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可此时真正看到他们将各自的实力展现出来，这些老一辈的封号斗罗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些年轻人有多么强大。 一直以来，史莱克六怪的光芒都被唐三所掩盖，此时此刻，他们用自己的表现和自身的实力告诉了所有人，史莱克七怪绝不只是小三一个人的舞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史莱克学院的怪物，真正强横的怪物，每一个都是魂师界不世出的天才。 当然，武魂帝国一方也没有闲着，他们当然不会让对手那么容易冲上城头。以金鳄斗罗为首的六大供奉，再加上这些日子从其他地方抽调以及原本在嘉陵关的总共八位封号斗罗、14名强者，在上百名80级以上魂斗罗的辅助下，向着冲上来的戴沐白等人发起疯狂的攻击。凤凰流星雨成为了第一波攻击，当马红俊腾入空中时，就已经引起了城头上武魂帝国强者们的注意。14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中，立刻分出了一名水属性武魂的封号斗罗，释放出了一个范围性的防御技能，一个强大的蓝色光照在城头撑起，试图阻挡马红俊的攻击。这名封号斗罗也算得上是仅次于供奉们的强者，魂力高达94级，比起马红俊来修为还要高上一点，而且他这个防御魂技是第八魂技，在武魂帝国一众强者看来，足以抵挡马红俊的第五魂技了。可事实证明，小看史莱克七怪的人都要吃亏。当第一颗凤凰流星砸上了蓝色光照时，那名封号斗罗的脸色就变了。 不好，小心空中！ 仅仅是一颗凤凰流星，就砸得他那蓝色光照上荡漾起了一圈强烈的光晕，一丝裂痕已然出现。他的提醒不可谓不快，但可惜的是，现在所有武魂帝国强者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向城头发动冲击的戴沐白等人身上，根本没有想到那第八魂技还挡不住空中而来的攻击。一连串的轰鸣如同滚雷一般在嘉陵关城头上炸响， 那名94级的水属性封号斗罗瞬间脸色苍白，立刻释放出自己的武魂真身，化身为一只巨大的海龟，不断将魂力向自己的防护罩中注入。可惜他实在太小看马红俊了，三秒，只是短短的三秒，半空中的蓝色光罩轰然破碎，化为无数蓝色光点四散纷飞，而他所阻挡住的凤凰流星雨却只有三分之一，更多的火焰流星轰然而下，砸向了人群中。 怎么回事？ 千仞雪不在，金鳄斗罗必须要掌控大局，因此在其他人出手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准备动手的。此时眼看着火焰流星从天而降，他猛然跃入空中，身体一晃，已经施展出了武魂真身，化为一只巨大的鳄鱼。与此同时，甚至没有让人看清他身上是哪个魂环绽放出的光芒，无数耀眼金属光泽的鳞片从他身上爆射而出，迎向了空中的凤凰流星雨，宛如滚雷阵阵，剧烈的轰鸣在空中爆响，无数火星四散飞溅，煞是绚丽。绝大部分凤凰流星竟然都被金鳄斗罗挡了下来，只有少部分炸入武魂帝国众魂师强者阵中，另一些80多级的魂斗罗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却都不足以影响他们的战斗力。半空中，马红俊所化的九首火凤凰眼中尽是冰冷的杀机，目光锁定在金鳄斗罗身上，九首同时扬起，发出了一声嘹亮的凤鸣，骤然从天而降，全身凤凰火焰大翅直扑金鳄斗罗，他的气息也完全锁定在了金鳄斗罗身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